今日是2021年9月19日，快必被还押的第376日。快必不单止同中同 friend， 佢都受中同的另一半欢迎噶。今日又到中同 T 太约埋女中同 L 结伴探访，9:15到嘅登记，9:30就已经可以入探访等候室啦。但是星期日荔枝角人山人海，佢哋入到去等候室嗰一刻先至揾 locker， 点知全柜满晒，于是要等到上一批探访员嘅亲友出嚟，先至腾空到 locker 入得，场面认真虚撼。他们见到这么多人，想着在探访室都有排等啦，但是很好彩，只是等了半个钟就已经听到叫 number 了，到10:30就已经探访完毕，过程超顺畅，他们都笑笑口咁话要买六合彩啊。探访室的职员对他们两位靓女都超友善，又有礼貌又温柔地告诉他们，快必今天是一号窗，叫他们 ready 就告诉他们，等他们开始计时，非常配合啊。快必昨天担心被人捉去剪头发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昨天真的被人捉了去弥敦道10号一趟，今天就以新发型示人了，新发型师跟他剪了半个钟头，有晒角度有晒层次，似乎是上船后最 pro 的一位发型师，他们两个都大赞，说剪得他好靓仔。快必不断摸下左边又搞下右边，好开心地说，是咩是咩，真的好靓咩，快必嘴角其实微微向上，泛起笑意啦。35+有政治反保释成功，啱啱万必出咗嚟之后，快必话荔枝角嘅船舱嘅政治反就更加踌躇满志啦。个个都唔知系咪有幻觉定系有幻象，谂住自己都应该可以啦啩。所以好多人仲追问究竟系边个大师啊？快必同佢哋讲，23号都上庭啦，大家到时直接问佢啦。自己真系乜都唔知噶。女中同 L 同埋中同 T 太亦都好好奇其他船员嘅生活系点。快必话之前做过佢邻居嘅半肥瘦稳，因为嗰啲游行案已经拍正咗，转咗啡衫，听日要转去石壁啦。但又因为佢9月23号要上庭，所以22号又会翻嚟荔枝角，到时可能又会撞翻佢。快必话都唔知等佢开心可以出去游下车可，定等佢烦，因为每次出入都要守全身噶。中同 T 是人类学专家，入了本书叫做《人类学家的无政府主义观察》给他，快必说已经收到了，他说现在看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释》，暂时只看了100页，还有400页，这本真是长篇巨制，有排看，他说看完的话可能都可以帮其他船员解下梦了。快必说自己在船上面不间不断做艺术，船员汹涌澎湃，所以就申请了水彩笔套装，今日中同在 counter check 咗啦，已经批咗咯，成为130元。佢话自己从来都未正式画过水彩画，不过反正有时间咪试下咯。中同 T 太就话非常期待啦。佢哋倾下倾下，好快就够钟啦。临走嘅时候，快必话叫佢哋跳翻一 part flamingo 嚟睇下。哎呀，未着靓裙噶，等出嚟先啦。快啲出嚟啦，大家等住你噶。又到周末啦，大家有时间就请多啲写信俾快必啦，话俾佢知你哋嘅所见所闻所想，做个笔友啊嘛。你哋嘅来信对快必嚟讲系好大嘅鼓励嚟噶。来信请你寄到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，如果想寄俾杰斯都得噶。快必在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已经超过了一年了，这趟航程漫长而遥远，加上诉讼之旅风高浪急，所以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希望你们可以 subscribe 他的 patron， 并且多些 share 出去，不要忘记还有在赤柱的私塾，他都需要你们的支持的，多谢了。